第十集，我太帅了，没看够。两个小时后，大火被扑灭了。许晋又用十几分钟观察外墙，认为暂时没有坍塌的风险，才让他们带着水枪进入建筑，扑灭余火，检查残火，搜救可能的生还者以及遇难者的遗体。天亮的时候，他们从废墟里搜出了27具尸体，成排地摆在地面上，等待医务部门前来处理。他们中的大部分死于烟气中毒，还能保持着较完整的身体。那些被烧焦的、被踩踏的、被压埋的，看来都惨不忍睹。第四视角已经烧得几乎只剩下框架，旁边的火锅店也有少半过火，还好得到了控制，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，融合进早晨清冷的空气，就像墨汁玷污了一汪清水。 回去吧。 是阮队。 奋战了一夜，仁义带着疲倦的战士们回到了中队，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。虽然暂时不知道起火原因，但这次事故酒吧要负非常大的责任。被锁的救生通道、耐火等级不够的装饰材料、没有发挥作用的消防喷淋，都是造成火势失控和人员被困的重大原因。回到中队后，大家换下装备去洗了个澡，然后集体休息。仁义洗完澡，无力地瘫在床上，给支队打了个电话，询问情况。 喂，怎么样？多少？ 唉，到目前为止，死亡29人，重伤12人，轻伤100多人，三个中队各有人员受伤。罗江口中队啊，有个战士伤得不轻。 啊，知道了。 挂了电话，仁义的手机就显示了一个新闻 APP 的推送，正是第四视角酒吧的火情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有点开。他闭上眼睛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一觉醒来，已是下午，仁义感到饥肠辘辘，从柜子里掏出了一袋薯片，平躺着往嘴里送，就是不想起来。他脑子里全是火场的画面，那些猛烈的燃烧，那些绝望无助的面孔，那些再也没有了生气的尸体，在他眼前挥之不去。即便他见惯了事故与伤亡，一时也难以接受这样的惨剧。突然，仁义的电话响了，是许晋打来的。仁义调整了一下情绪，接通了电话。 参谋长， 仁义，休息好了吗？ 我没事。 你的战士们怎么样？ 有两个还没从医院回来，没什么大碍。 那就好。这次的事故很惨烈，网上舆论很大，上头也很重视，要求尽快查明起火原因，追究责任方。 火调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 初步判断，起火点是包厢的沙发，但现场破坏非常严重，暂时无法断定是意外还是纵火。酒吧几个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了，警方也介入了。 火调还没出结果，警方就介入了？ 对，因为酒吧老板坚称有人纵火，他是遭人报复，但起火包厢的幸存者说是抽烟不小心点燃了窗帘。 老板说是纵火， 他说的嫌疑人已经被带走调查了，但对方又不在场证明。仁义，这次的火调我想让你参与。 为什么？ 咱们支队的火调科人手一直不足，今年退了一个，休假两个。这次事故社会影响太大了，领导要求效率。再者，这次救援是你出警的，你比他们更了解情况，我希 全权配合警方查明起火原因。 是。 你明天9点到现场，办案人员也会去，我再从火调科给你派一个助理。 好。 挂了电话，仁义叹了一口气。他曾经在火调科实习过，不仅熟悉流程，而且有着失传他父亲的侦查能力，加上这些年灭火的经验，他本身就是一个成熟的火灾调查员。其实他一直都不喜欢回现场，可由于他的工作要高度配合火灾调查科和警方，也没得选择。只是没想到这一次要由他来调查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仁义再次来到酒吧街，这里已经被封锁了。出示了证件，仁义进入了封锁线，来到了第四视角的废墟面前。看着曾经繁华的酒吧的残垣断壁，他心里堵得慌。背后传来脚步声，没等仁义回头，就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： 任队长。 仁义回身，就见宋北正朝他走来。令他意外的是，与宋北同行的还有龚应贤。走到近前，仁义和宋北握了握手。 任队长，辛苦了呀。哎，你们太不容易了。 哎呀，应该的。啊，我们怎么辛苦都无所谓。最难受的是不能多救一个人。 天灾人祸，没办法。你也别想太多了。 宋北拍了拍仁义的肩膀。仁义点点头，瞥了龚应贤一眼。 哦，这次案件的前期调查由小龚负责。我让红武支队务必派一个消防专家来配合我们做火调。没想到他们派你来了，真是巧了。 啊。 仁义瞪直了眼睛看着龚应贤。龚应贤也一眨不眨地看着仁义，神情坦然。 任队，怎么了？ 这个啊，龚警官这么年轻。 哦，你担心他经验不足啊？放心，小龚呢，专门研究过火灾类的刑侦技术啊，这类特种案件，我们分局没人比他更专业了。小龚啊，你要好好配合任队长。 是。 龚应贤点点头，面无表情。宋北把仁义拉到一边。 任队长，这个年轻人性格比较那个，他没有针对谁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有什么问题跟我说，麻烦你多包容我。 您放心吧。 任意皮笑肉不笑地看了龚应贤一眼。 宋队长再见。 宋北走后，两人站在马路边上，大眼瞪小眼，现场气氛有些尴尬。任意轻咳一声，心想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一切为了工作。他甩了甩脑袋。 走吧，进去看看。 你是消防专家？ 我没质疑你，你还敢质疑我？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就会背消防装备参数了。 你在五分钟前刚刚质疑过我。 哦，那就扯平了。走吧，还得我给你铺个红毯吗？ 龚应贤看了一眼废墟，眼神一暗。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了口罩和鞋套，武装好之后走进了火场。火调科的张文已经在里面采集样品，他走了过来。 任队长好。啊，你忙你的，有需要我叫你。 是。 走，咱们也上去看看。 任意对龚应贤招呼。龚应贤环视着四周，两道剑眉紧皱，似乎对这里非常抗拒。上了楼，他们找到了起火的包厢，这里的燃烧特别彻底，沙发几乎只剩下残破的木框架，窗帘也被烧得七零八落，吊顶完全脱落，露出被熏黑的墙体。 仁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现场。 烟熏微痕在这里，起火点应该是沙发，但幸存者说先起火的是窗帘。假设是窗帘先起的火，这种化纤窗帘燃烧会形成带火的熔滴，火星溅的到处都是，溅到沙发、地毯，引起燃烧。有可能，但是蔓延痕迹不对。 发泡树枝海绵填充的沙发，如果是被熔滴的小火星溅到起火，初始只会造成阴燃，不会有明火，火势也不会蔓延的那么快。 没错，假设窗帘先燃烧，火势上行，烟气顺着中央空调的风口蔓延，火在吊顶里燃烧，最终吊顶砸落再点燃沙发，才有可能把沙发烧成这个样子。但这样一来，火烧痕迹最重的应该在天花板才对。 仁义摇了摇头，从地上捡起一块残破的石膏板翻了过来，向宫应贤展示了一下。 你看。 哼，果然 贴地一面的烟熏痕迹比朝上一面还重。假设起火点是沙发，火点燃了窗帘，造成房间大面积燃烧，然后点燃吊顶，烟雨流上行，以沙发为中心形成 V 字烟熏痕迹，最后天花板掉落。这样才符合这个现场的逻辑。 所以先起火的肯定不是窗帘。 不是，跟火调科的初步判断一样，是沙发。幸存者是什么情况？ 一个20岁的学生，还在医院，受到惊吓，有记忆混乱的可能。现在不能确定他是否故意撒谎。 倒是没有发现助燃剂的痕迹。沙发烧成这样，现在也看不出来。得提取一些试样回实验室检验。 电路，也没有电路起火的痕迹。 宫应贤翻看着现场的每一寸，在一堆无法辨认的废料下方，他发现了一块软化后又冷却的物质。他用戴着手套的手小心地拿了起来，放在日光下观看。 这是玻璃。 可能是杯子。 仁义从残缺的茶几下面翻出了一个烧变形的杯子。 这是酒吧的杯子，虽然不知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玻璃，但很显然这两样东西的熔点不一样，不是一个材质。 也可能是盘子、烟灰缸或者其他器皿，但是这块东西距离茶几有点距离，是在沙发下方发现的，而且已经被打碎了。现在大部分餐具都是防摔的，尤其在酒吧、 KTV 这种地方。 是有点可疑，一会儿交给小秋一起送去实验室检验。 两人又查看了一番，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，便下了楼。仁义正交代张文要将哪些东西采样，宫应贤已经快步走到了外面，仁义跟了出来。 喂，那块玻璃呢？ 宫应贤背对着他，慢慢摘下了口罩，却没有回应。仁义绕到他身前。 玻璃在你…… 他愣住了，宫应贤满脸惨白，嘴唇几乎没有血色，额头上布满了细汗，正艰难地喘息着，那虚弱的样子竟然有点可怜。他吓了一跳。 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 宫应贤摇摇头，把玻璃交给了他，接着就身形一晃，仁义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。 你到底怎么了？不会中暑了吧？哎呦我天，你说你大夏天戴什么口罩手套啊？ 宫应贤扭头瞪着他，张嘴想说什么，却只是愈发急促的喘息。 瞪我干什么？这莫名其妙，还瞪？怎么，我太帅了，你没看够？ 我 龚应贤突然胃里一阵翻涌，接着就吐了出来。仁义脸色铁青，感觉受到了羞辱。 我靠！